第46集，说完，许苏自己也是一愣。即使那时他连夜算账想还清债务，也没敢往深里想一想这句话。如今真说出口，才发现竟然也不太难，不仅不难，还如释重负，相当痛快。傅云宪不屑地表态，何祖平自己都快被吊照了，没我点头，就算离开军汉，你也干不了这活。这话不是要挟，而是现实。律师圈最讲究人脉关系，若真开罪了傅大律师，他在这行不说混不下去，恐怕也是举步维艰了。 就是这样，我也要走。 撇开赌气与口不择言的成分，许苏将近来种种与前尘旧事揉在一起，认真思索之后，以视死如归的架势道： 我迟早会离开你。 傅云宪的眸光全然暗了下去，像霎时熄灭的灯火。他静静地看着许苏，半晌，他说： 下车。 许苏身上除了一件不合身的西装与一条半湿不干的内裤，就再没遮蔽的衣物，即使是在无人深夜这么瞎晃悠也不合适。许苏睁圆了眼睛，愣着没动。傅云宪压在他的身上，打开了车门，极其粗暴地搬开他扒着车门的手指，将他推出车外。不知什么时间，不知什么地方，天空乌蒙蒙的，不见星星月亮，地上坑坑洼洼，还留着一滩一滩雨后的水塘。许苏裹紧了身上的西装，露着两条大白长腿，光脚站在一个泥塘子里。他不知傅云宪是什么意思，还想再回到车上，然而黑色大奔开始往后倒车，倒出百十米的距离，车前大灯一闪一闪，风刮蹭在脸上，寒嗖嗖的，还疼。天阴欲雨，猝然间车内人一脚踩下了油门，黑色奔驰轰鸣而来。 妈的， 许苏恍然惊觉不对，转身拔腿就跑。 这老疯子是真要杀了我。 许苏光着脚踩着泥水，不遗余力地向前狂跑，可肉身哪比得过钢铁，黑色大奔在他身后越追越近。前方出现岔路，许苏毫不犹豫地拐入更窄的那条，脚步一停，稍稍松了口气。这地方像是一条巷子，将将只容一车通过，且巷子两边堆叠着建筑废料，东一横西一杠的，车就更难进来了。但没成想，车里的傅云宪是真疯了，居然狠打一把方向盘，毫不犹豫地追了进来。 这杀千刀的老混蛋！ 许苏破口又骂，拔腿又跑，一脚踩在地面的碎玻璃碴上，还顾不上龇牙咧嘴的喊声疼，转眼车大灯又闪至眼前。一路乒乒乓乓，全是锐物与车身刮蹭的声音，反光镜都撞飞出去，傅云宪也毫不在意。许苏倒是心疼，200来万的车就这么糟蹋。脚底板上的细小玻璃扎进肉里，许苏只能一瘸一拐地继续逃命。他又钻进了一个巷子，本以为是更窄的道，结果却发现是条死胡同，还够宽。路灯下聚着一群极小的蛾子，扑棱棱地乱飞，远看仿佛蒸腾的雾气。忽然间，这群蛾子一哄而散，车已经追来了。眼看着黑色大奔迎面而来，许苏退无可退，吓软了腿，他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抬手挡住了脸。所幸奔驰的制动性能极佳，车在距他极近的地方终于刹住，轮胎发出一阵尖叫，车门开了，傅云宪下了车，来到他的身前。许苏扬起脸，迷瞪瞪地承接傅云宪俯视的目光，他的眼角依稀带泪，这是人类遇险时的本能反应，吓出来的。方才傅云宪可能真想杀了他，也可能只是一种威吓的手段。他有点侥幸地想，车若刹不住，傅云宪最后可能也不会撞他，他会打一把方向盘撞旁边的路灯、树木或者是违章建筑。车没怎么提车速，奔驰还有安全气囊，谁也没有性命之虞。许苏吃不准，傅云宪自己也吃不准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他是真起了杀心。他们对视着，对峙着。 大约五分钟后，一场毫无征兆的瓢泼大雨从天而降，许苏又被淋了个透湿，这才缓过魂来，扯开嗓子大骂： 你个老神经病，你要杀我，你他妈…… 傅云现在一只大手压在他的头顶上，五指插入他的头发，很是用力地揉了一把。许苏一头湿发被揉得东凸西翘，乱七八糟地支棱着。傅云现大笑说： 傻瓜，我怎么舍得？ 这是一种久违的、开怀的、明亮的笑容，许苏多少年不曾在这个男人脸上见过了。他略一回忆后发现，以前傅云县也常这么做，也常这么笑。这个以前是十来年前，那时他还是他的大哥，他带着他为许文君案东奔西跑，虽受挫的时候多，痛快的日子少，但他笑起来总是会露出齐整的白牙，熠熠发光。咽回已经涌至喉咙口的脏话，许苏一时恍惚，他也舍不得这样的傅云县。坐回车里的时候，许苏发现那群蛾子又开始绕着路灯飞舞，还争先恐后地往玻璃灯罩上撞。他想， 蛾子这种生物太蠢，否则明知火的危险，为什么还要自投罗网？ 昨晚雨太大了，闹得又太荒唐，以至于许苏后来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，只知道醒来的时候已在傅宅的客卧里了。他迷迷糊糊地往窗外瞥了一眼，天空微白，但没亮透，是凌晨四点多的光景。许苏悄声走出房间，经过书房，惊讶地发现傅云县居然还在办公。他透过门缝往里瞥了一眼，看到傅云县斜倚在卧室的沙发上，修长的手指扶着额头，指尖夹着一支燃剩一半的烟，闭着眼睛用耳机接听电话，似乎在跟人谈个案子。据许苏所知，傅云县是不太睡觉的，即使功成名就多年，他仍有接手重案要案必然亲自完整阅卷的习惯，而非只听文俊汇报。有时一个案子的材料堆积如山，整理起来可能有好几大箱子，也亏得傅云县有本事一目十行，否则光案卷就得看上几个月。比起何祖平常咒他入狱，许苏倒是觉得照傅云县这么个工作法，猝死的可能性更大。 有了快感知道要狠，有了冤枉倒祸血吞了。 冤案面前人人平等，这点魄力都没有，怎么混成的副部级？傅云现在跟电话那边的人谈这市市委书记赵刚的案子，说话相当不客气。这案子无罪辩护理由充分，既然他不敢，就别浪费我的时间。听着像是赵家人怕枪毙，想跟检方速辩交易，认一部分的罪，求个轻判。 别呀，傅律师，赵书记的事情咱们再合计合计。 傅云现直接挂了电话。